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现在是 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顶皮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手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87.6， 130余位。 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早上5点，南郊观象台气温为26度。今天本市转受高空偏北气流影响，天气放晴，大气透明。要带上雨具。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转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北转东风2-3级，最高气温32度，最小相对湿度5%。生活气象预报，今天的登山气象指数是5，不适宜登山。今天白天本市受空中偏北气流影响，比较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的扩散和清除。今天的紫外线照射强度强。生活气象指数播报完了，感谢收听。 来了您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 我心里乐开了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这每天一大早哎。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上半时呢，我们听曹云金、刘云天合说的《老老娘》啊，听了一半啊，我们也跟曹云金聊到了这个作品，他也表演上很有心得，我们借着 如果说你不精准的话，就是一泥到底。我们说行话就叫一泥到底。这个上面给解释一下。 哎，就是太不成功了。 就一个包。从前面的结构还都是很好的，一直到这个猪不吃豆腐这儿， 嗯， 前面还是有一些笑料和包袱的。而且呢，现在好多专业的相声演员，他有一个问题，他就会把他的包袱 是会心一笑，而且他能也能达到哈哈大笑的程度，但是前边你不要给观众更有力更强有力的包袱，就比如说特别可乐的啊，像经常在剧场里演的很成熟的包袱，你前面垫的全是这些电话，一对比起来观众就会基本上任何电话都没有。开始就是这个，听说在老老年间，什么叫老老年间，就是秦始黑元年，直接就得入伙，前面垫的东西一旦要是多了，就会造成这个作品不响。后边从人物的把握，再到这个一番一番的，我们管这个表演方式叫做铺盲子，就是这种紧张，然后各种说错，不是那个，就是那，那什么，它这是一种表演方式，我们行业内部管它叫做铺盲子。这个呢，一定要稳、清晰、准确、火爆，我把它分为四个层次，你要自己先稳住。然后每一番的铺盲子其实是清晰的，你看似对，台词 是设计好的， 不能是真正的想不起来下边是什么。然后还一定要准确清晰的传递到观众，让观众能感觉到你这时候的状态。所以说要把老老年这个作品演好，还有很多专业相关的这个要探讨的东西。 好，谢谢金子跟我们分享他对这段传统相声的理解。好，上半段这段老老年呢只听了一半，下面我们请您继续接着欣赏曹云金、刘云天表演的老老年。 哦，这倒便宜啊。 哎呦， 羊肉， 羊肉便宜， 这怎么便宜？ 大尾巴肥羊啊。 你嚷什么呀你？那玩意儿还走得了路吗？ 找一牛拉着他。 哎，没听说，这就胡闹。 尾巴大，尾巴大 啊！大尾巴肥羊， 大尾巴肥羊， 这太大了。 哎，两个纸钱买三桶。 哦，两个纸钱买仨 啊？对对。 猪肉呢？ 初六也卖。 什么初六也卖？我问你猪肉呢？ 哎呀，猪肉我听说初六， 这什么耳朵这是？ 哎呀，这个，猪肉 猪肉 便宜？ 怎么便宜？ 60斤往上的小车猪，开锅就烂啊， 好熟， 一个纸钱一头， 哦，这就贵，一个纸钱一个了。 60斤往下拿木， 那我就爱吃肉，我不能光吃肉，吃肉我胖，我吃点素净 啊，吃素菜， 哎， 羊肉牛肉。 哎，这那是素的吗？那不肉的吗？吃鸽子， 鸽子， 哎， 小块没有， 多大？ 跟白塔寺那塔差不多。 这么大， 大鸽子， 我上哪弄锅去？这不， 切碎了弄。 哦，对，这倒是方便。 一个纸钱576块， 一个钱500多块，我们家没地儿搁这玩意儿。哎，我吃面筋， 面筋小块没有， 小 块。跟你们家被窝这么大块的面积，快， 护着1000多块。哎， 你再问一遍，我都未准能说一样。 嗨，您这胡说可不行。 不，他这个东西，他这有市场价，这个。 哦，时令价， 时价。 哎，那吃豆腐呢？ 没人吃豆腐，谁吃豆腐？豆腐做出来没人吃， 也是 没事， 肉都那么便宜， 都是吃豆腐， 有道理。 谁还吃豆腐啊？ 哎，别碎的，哦，知道了。是 豆房掌柜做出豆腐没人吃，真的，真的，豆房掌柜做出豆腐都没有人吃。切， 这 我做的豆腐，哎，这没有人吃。 那您站那儿行不行？ 我就没地儿站了。我这一提到这问题，我就说呀，我给他。 这怎么 望眼欲穿，就是没人来，等了3钟头终于有人来了。 呼， 赶紧过去。二爷， 我 请了， 还得 哎，起来。二爷，跟你商量点事儿。什么事儿？说。

反正 你也别摸我，知道吗？摸我我也躺着。 那没人信，没人信。 那我不管。 那你躺下我看看。 我凭什么？你先解释这个。 豆腐怎么会白给？你想豆腐？豆腐就它必定有原因 啊！你说 豆腐什么色的？ 白的， 所以白给人吃。 没听说过，这不胡说八道吗？这玩意 豆腐都碎了， 这都碎了吧？这都是人话吗？你这豆腐白的白给人吃，我看你这小孩挺白，怎么不白给人吃呢？ 没人吃。 哎，不能够，只要你给就有人吃。 那跟这个 人，我问你，这豆腐为什么白给人吃？ 你先来套煎饼。 我来什么煎饼？你卷着卷着就煎饼，要卫生纸怎么办？你撂下，甭给我弄这个。是豆腐吗？你先给我放好了。 豆腐为什么会白给人吃？ 哎，您讲讲。 我说出来我就得负责任。 您快说， 我自然都要解释。你想豆腐怎么会就白给人吃？ 是， 你想豆腐为什么豆腐会白给人吃？ 是， 豆腐不是豆子，它是豆腐，豆腐会白给人吃 啊！你说， 我说出来我必须要解释 啊！您快解释。神经是一层次， 那无所谓啊。 我说出去了， 我神字辈儿了，现在是，我曹云曹神经， 曹神经。好， 为什么豆腐会掰给人吃？你想豆腐怎么就掰给？这是豆腐掰给人吃。 哎，对，你学刘宝瑞也没用，知道吗？ 豆腐。 你换块砖头，我们就信了。 豆腐怎么？豆腐为什么会白？ 您倒解释啊！ 要能解释，不早解释了吗？ 你解释不了，你还是男人吗？你 对，我跟你不一样，我是个男人。 你别老提这个。问你豆腐为什么白给人吃？ 豆腐 啊， 豆腐， 说。 这就死在这豆腐里了。曹云金，你就死在这豆腐里。 你先说这豆腐为什么白给人吃？ 豆腐为什么会白给人？大伙听我说， 好好说。 豆腐是哪做出来的？我讲一讲，豆腐坊做出来的。谁开的豆腐坊？他一看做出豆腐没有人吃，自己恨死了。我不干了，我花钱开豆腐坊做豆腐给大伙吃，没有人吃，白给人吃啊。能者居之，当这掌柜的。豆腐坊掌柜的回家了，回家之后伙计们害怕，豆腐坊掌柜的不当这掌柜的，那怎么办？我们就没有掌柜的。所以说伙计们上家去请掌柜的，掌柜的说我不去，我没有资格当这掌柜的。不，您对我们哥几个不错，您还是这个豆腐坊的掌柜的。这二次掌柜的才回到豆腐堂继续当这个掌柜的。 哪这么些掌柜的？你这里边，你说这豆腐为什么白给人吃啊？ 你怎么还记着呢？哎， 多谢谢的，我今儿就跟你死磕这事儿了。我跟你说吧，你给我讲， 豆腐坊掌柜的现在让人吃豆腐了。 是，你说为什么？ 他很憋屈一件事儿 啊，嗯， 他让豆腐坊掌柜让人吃豆腐了。 是啊，说呀，为什么让人白吃豆腐？ 对，他白让人吃豆腐了。 哎，对， 人占那便宜了， 就是白给人吃这豆腐， 白给人吃豆腐不赚钱，你卖豆腐干嘛？ 就是你疯了，你卖肉去也好。 对， 这不 豆腐坊掌柜是卖肉的。豆腐坊掌柜的是猪贩子。 是 啊，我问你啊， 嗯， 六十斤往上小吃猪多少钱？ 一个子儿一个， 一个是钱一个， 嗯， 59斤半哪么猪秧子， 一个钱一百个， 一个是钱一百个， 嗯， 他是猪贩子，他到农村收这个59斤半的小猪秧子，一个是钱买了100头， 对， 买回来之后，我问你做豆腐，先出豆腐后出 渣， 猪吃 豆腐渣。 哎，你看你对你的食品非常了解。 谁的食品？ 等等等等。 这有我什么事？你别摸我，你接我衣服干嘛？ 不是我， 什么人呢？你说了说不了，你怎么？你别接我衣服。 是，你等 会儿。行，咱说这，你这。 是。卖了一个就等于挣了99个，所以豆腐白给人吃。 哦，他是 赚差价， 赚这个钱的。你啊，去你的吧！你以为就完了呢？你以为我跟那些人一样的是吗？不能够，我有点不明白。 怎么人家都明白，就你？ 人话吗？这个 猪不吃豆腐。 猪为什么不吃豆腐？ 豆腐水菜， 水菜 那不吃。是豆腐怎么形成的？豆腐先出浆，拿揣着这么大，上秤一摇60斤， 够了。 这么大的猪为豆腐揣到这么大，上秤一摇3.5， 没听说过。 以后猪才长的牙， 真的假的？ 你有牙没牙？ 有啊， 道光年以后的。 老有我呀，这里你没听说过？没关系，你把那豆子给磨碎了。 不行。 怎么的？ 不行，磨碎啊。不，我糊涂，没火怎么做豆腐？ 去你的。 好，刚才您听到的是曹云金、刘云天合说的传统相声《老剧》的侧面。 这个我给大家其实普及一下《西游记》的知识。 好啊， 《西游记》是由82年开始拍摄的第一集，第一集不是猴王出问世， 是什么呀？ 第一集是除妖无极国。拍的除妖无极国之后，在中央电视台上映之后，全国的反响非常的热烈，然后从82年一直到86年，历时四。我这嗓子估计也横了。 嗯， 这现在唱的就好比是野猫馅的饺子。 怎么讲？ 兔崽子味儿的。 嚯！ 我也怕染了各位的耳音，但是呢，我就壮壮胆儿唱两句。《西游记》当中有几段经典的插曲， 嗯， 有这么一段叫《唐僧书怀》，玄奘法师在女儿国，女儿国主深情款款地拉着玄奘法师：“玉帝哥哥，留下吧。” 哇！ 玄奘法师得道了高僧，当时毅然决然：“不行，有事儿。” 这是唐僧吗？这不八戒吗？这个。 我记错了是谁了，甭管是谁，玄奘法师有这么一段唱， 嗯， 给各位学一学啊，《唐僧书怀》。 嘿，我们听听。 虽然我正当少年，正当少年，虽然我面慈心软，面慈心软。为求真经不怕难，别拍。多少次面临生死险，面临生死险，战兢兢口念弥陀，直至度外心也安。最怕这女菩萨苦苦纠缠去不散，怪不得英雄难过没人管，难过没人管。 好， 唐僧书怀 真不错。 还有一段特别经典的，我一提大伙就知道。 什么呀？ 哪一段？ 嗯， 有一集回目叫扫塔变奇冤。 嗯， 哎，九头虫那集 九头虫把三太子的娘们给抢了。 哎呦喂，您这注意点 就 词汇， 我就形容嘛，爷们嘛，娘们嘛，我就形容这个。有这么一段， 嗯， 唐僧师徒玄奘法师带着自己的大徒弟孙悟空扫塔，有这么一段唱，叫《晴空月儿明》。 嘿， 委婉动听，我给您学唱两句， 我们 不一定像， 嗯， 学人家一点皮毛。吓我一跳！ 你吓谁一跳啊？ 我哪知道这玩意儿这么响去？ 好家伙！ 我爸十二点大伙儿过来， 拿这提神儿呢是吧？ 玄奘法师， 嗯， 手里拿着笤帚。乌云压顶夜森森，他铃儿响声声，月色昏暗。灯不明，只是宝塔第几层，一片禅心悲众僧，师徒扫塔清隐隐，驱散妖五千困境，唤来清空，唤来晴空月儿明，唤来晴空月儿明。 好， 您听啊，两个《西游记》歌曲的小段，哎，唱的还真好。以上您听到的是曹云金、刘云天的表演。今天的空中笑林到这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尚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接着关注接下来为您送上的《我们出发吧》。明天早上六点，主持人尚远、特邀嘉宾相声演员曹云金继续和您聊相声。咱们明天再见。 在黎明。你的脚步牵绊着路上，如影随形。 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灯塔医生挂号平台共同举办的白内障免费筛查大型公益活动正式启动。活动由多名北京著名三甲眼科专家参与，每天前30名打进电话可免费申请。白内障免费筛查活动申请电话：010-6700-2877。6700-2877，6700-2877。 即日至8月26日，翠微珠宝节浪漫进行中，珠宝镶嵌类大部分商品五折起，珠宝品牌满减、黄金客减优惠等精彩活动邀您选购。来翠微，让珠宝替你表达爱意，将最美的珠宝献给最美的你。 天天用绿宝，餐餐味道好。绿宝葵花籽油，滴滴清纯，传统压榨，北京老字号，精良出品。 农行掌上银行智助理，存款、债券、基金、理财，您在农行的资产仕途一图展现，信用卡转账及缴费情况分析，阅读账单比你还了解你，成为你最忠诚贴心的金融小助理。详询9599，中国农业银行。 捷豹 XFL 仲夏零距离，8月限时专享24期零利率，另有2成低首付和保险优惠、置换补贴等多重礼遇。详询捷豹贵宾专线400-820-8955。 有一种征服，在驰往梦想的路上。T-Roc 探歌，一汽大众首款 SUV 协佛 Motion 四驱全液晶数字仪表，双色车身，邀您一起敢梦敢征。详询4008-171-888，一汽大众。 苏宁易购818发烧节来啦！ 8月10至18日，家电五折起，30天包退，365天包换， 更有发烧达人裘继荣18日和您相约紫云寺云店。 当道路千篇一律，我们让宝来重生。MQB 平台，动感造型、越级空间和配置，让人耳目一新。全新一代宝来，换新生，向前行。详细请咨询4008-171-888，一汽大众。 招商银行生意贷，个人贷款经营用，办理易，审批快，期限长，还款易，随借随还。